田延年字子宾，先其朱田也，徙杨陵。延年以才略己事大将军幕府，霍光重之，迁为长史，初为河东太守，选拔尹汪圭等以为爪牙，诸除豪强，奸邪不敢发，以选入为大司农。会昭帝崩，昌邑王嗣位，淫乱，霍将军忧惧，与公卿亦废之，莫敢发言。延年暗谏，停斥群臣，即日一决，欲在光传。宣帝即位，延年以决疑定策，封阳城侯。先是茂陵妇人焦氏、贾氏以数千万引积铸炭尾诸下礼物，昭帝大行时，方上事报起，用度未办。延年奏言，商贾或欲收方上不祥器物，计其急用，欲以求利，非民臣所当为，请莫入县官。奏可。妇人无才者皆怨，出钱求延年罪。初，大司农取民牛车30000辆为旧，在沙汴桥下，送至方上，车值1000钱。延年上部诈增旧职，车2000，凡6000万，盗取其半。交甲两家告其事，下丞相府。丞相亦奏延年，主首盗3000万，不盗。霍将军召问延年，欲为盗地。延年抵曰：“本出将军之门，蒙此爵位，无有事事。”光曰：“既无事，当穷尽。”御史大夫田广明为太仆杜延年，春秋之役以功复过，当废昌邑王时，非田子宾之言，大事不成。今县官出3000万，自弃之何哉？愿以余言白大将军。延年言之大将军。大将军曰：“诚然，时勇士也。当发大义时，震动朝廷。”光阴举手自抚心曰：“使我至今并济。”谢田大夫、小大司农，通往旧狱，得公议之。田大夫使人谕延年，延年曰：“今县官宽我耳，何面目入牢狱，使众人耻笑我？族徒妥无备乎？”即闭阁独居斋舍，偏袒持刀东西部。数日，使者召延年一廷尉，闻鼓声，自闻死，国除。